83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詹淑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睡眠障碍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欢迎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大家好， 很 高兴在这儿来跟大家聊话。聊那个睡眠的事儿。 好，那詹主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聊一聊这个睡眠障碍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着许多人的一个话题哈。首先呢，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个睡眠障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实际上呢，睡眠障碍呢，我老百姓理解的其实就是一个失眠啊，我们专业叫失眠障碍。失眠的原因是很多的啊。最常见的原因呢，那还是一个就是工作压力啊，压力导致应激，导致睡眠障碍啊。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年龄的增长啊，老年人他容易这个因为年龄增长，他对睡眠的调节能力下降了，那么出现失眠的还是比较多的。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女性啊。女性呢，可能天生的这个生理特征啊，首先呢，她就是有几个特殊的时期，像那个跟那个经前期啊、更年期啊，或者是孕产期啊，这些都是容易发生睡眠问题的。而且女性的话，更多的是过于敏感啊，这种就说追求完美的这些人的话，他出现睡眠障碍的比例会高于其他人群。 好，那就是刚才说了这个，我们一般睡眠障碍的原因也就是这三条哈。像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比较紧张，然后还有就是年龄的增长，像一些老年人，咱们经常说是老年人老是睡眠不太好啊，睡不着觉啊。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女性居多啊，女性的这个生理期啊、更年期啊、在孕产期或者说是一些追求完美的女性，她可能会经常会睡不着啊。那就是说这个一失眠的人群是不是也就是这些人群比较多呢？ 对， 嗯， 那么失眠的，刚才我觉得那个说的挺好的，就是失眠的病因的话，原因啊，一个说的就是压力，第二个呢就是说作息不规律，他那个喜欢这个晚上啊干工作呀，或者是夜生活比较多的，他剥夺了睡眠啊，睡眠作息不规律，另外呢就是说原因呢还有呢就是躯体疾病，那就说比如说他有甲亢啦，或者是有些慢性疾病，像疼痛啊、血压高啊、要吃药啊，还有些哮喘呀、心脏功能不好啊，他夜间他不能舒适的入睡啊。当然，脑中风啊、帕金森啊这些神经系统变性病，发生睡眠障碍的比例更高了。这是躯体疾病。那么另外一种的失眠呢，就是确实应激压力导致的心理问题，也是导致失眠的一大块啊，重要原因。你比如说有些抑郁症的病人，有些焦虑症的病人，那出现睡眠的失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大概占失眠的比例的50%左右。所以的话，如果出现睡眠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全方位的去找这些病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但比如说睡眠障碍疾病本身，那你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有不安腿综合征，他因为不安腿啊， 他以为是腿难受，但是他以为是睡不着觉，实际上他是不安腿综合征。 哦， 那么通过治疗以后，哎，他睡眠改善了。那么还有些像 OSAS 啊，睡眠呼吸暂停的，他因为晚上老是打鼾，他不能进入深睡眠，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老觉得睡不实，中间被这个那个打鼾呢憋醒了。那这样的人他感觉到第二天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疲劳，他觉得一晚上都没睡。所以呢，睡眠的原因的话是多种多样的。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好的，那刚才那个詹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导致我们睡眠障碍的原因啊，其实这些原因还是挺多的啊，像一些工作压力的增大呀，还有这个作息不规律啊，还有这些啊各方面的一些躯体的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啊、心脏病啊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有的抑郁症患者或者焦虑症患者，他也会啊影响他的睡眠，导致睡眠障碍哈。那接下来詹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说这个睡眠障碍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 谈到睡眠障碍的危害，主要是觉得睡多长时间啊，它是比较合适对一个人来说。我们现在呢，就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它对睡眠的这个要求了，就是不同年龄它可能有不同的睡眠的需求。那么正常成年人的话啊，他的需求应该是7到9个小时，平均8个小时。那么老年人会稍微少一点。那么睡眠障碍你要不足，它会一个来说的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头天睡不好觉，第二天的他的状态，我相信大家有睡眠障碍的人的话，失眠的人他都有这种体会。 那肯定是的， 疲劳， 对， 第二天出现了疲劳，精神不振奋，然后呢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激惹发脾气， 对， 丢三落四的，甚至工作的时候出错啊，这就是直接的就是影响他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长期的睡不好觉的话，它会对身体呢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最那个影响呢，就是它会导致啊，短期的话，它导致血压呀、心率啊、血糖啊，它的这些调节的都出现紊乱。那么长期失眠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就说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的概率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长期睡不好觉的话，它也对神经变性病，特别是老年痴呆的发生的比例也会增加。那么有研究说睡不着觉，那么体内的啊，就说 Aβ 糖蛋白的沉积增加，那么这些物质呢都是跟这个认知啊痴呆相关的。所以睡眠对人的身体的话是方方面面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睡不着睡不好觉的人啊，他容易感冒，免疫力功能下降。那么轻的呢，他就是感冒啊，容易那个。那么严重的，他出现免疫问题的时候，容易导致肿瘤啊、癌症的发生的比例增高。那么现在了解到，癌症的患者大概有40%-50%的人都有睡眠问题。所以的话，睡眠障碍对人的全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社会上面来说的话，睡眠障碍它容易出错，那么出错以后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的比例增加，或者是那么有些重要的操作的这些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做的这些工作的话，如果睡眠不好导致这个的话，它容易产生的就说那危害就更大了。那么像那个美国的挑战者号实施啊，或者是那切尔诺贝金的这些大的这个公共事件呢，都是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所以睡眠障碍，当然了，我还说了，我们对于我们那个家庭幸福，它也是有危害的。那长期睡眠不好，夫妻感情就会出现问题啊，经常吵架呀， 最后导致家庭不和谐啊。 好，刚才我们说了许多的这个睡眠不好或者睡眠障碍导致了对我们身体健康啊，还有一些工作啊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啊，有很多的危害。那接下来就詹主任给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睡眠障碍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 针对有失眠的人啊，我们首先呢就是不管他采用什么方法之前，都要让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一个作息规律和睡眠卫生习惯啊，避免一些干扰睡眠的因素。那么这个的话可以做很多事，你比如说有的人晚上看手机啊，上床的时候啊，在床上做一些跟睡眠不相关的事情呢，这些都是要避免的。当然有很多方法了。那么从医学上来说的话，对失眠治疗的话有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啊。 嗯， 那么非药物治疗呢，现在干预的话有认知行为治疗， 嗯 啊，这个也是在各级指南里面推荐作为一级推荐。 嗯 啊，那么这个认知行为治疗在中国的话也在开展，但是呢还普及不够啊，可能有些客观原因。那么认知行为治疗是一个长期建立良好睡眠啊，改善睡眠的一个长期获益的一种方法。那么目前呢，可以像认知行为方法的话有很多具体操作，我在这儿可能就说不一定咱们能够展开说啊。 嗯， 那么它里面有好多的就是说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处理在睡不着觉的时候怎么样去帮助你快速入睡， 嗯， 或者说避免一些你不良的一些思维方式。那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我这会儿我不睡觉，我就明天就肯定会得病啊，他就对那个睡眠期待值就比较压力就特别大， 就越睡不着越压力大， 他强迫自己睡觉， 嗯， 啊，我就而且没有困意就在床上躺着，就增加在床上躺的时间， 嗯， 那么这个都是真正对失眠的患者他是不可取的， 嗯， 他可能这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他怎么样在床上，如果睡比如说睡30分钟，如果你还不能入睡，嗯，应该起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待着啊，这个就说有刺激睡眠限制疗法，就是限制在床上待的时间， 嗯， 或者刺激控制的疗法，这些都是认知行为治疗的一些具体方法。那么除了这个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法这种方法以外呢，还有一些物理治疗啊。那么现在物理治疗呢在医院有些就是用一些设备啊，你比如说经颅磁刺激，通过磁场来调节这个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啊。 嗯， 失眠本身是大脑皮层的这个兴奋性增高了，所以他不能睡觉。那么通过这个磁的波段啊来调节大脑皮层的这个兴奋程度，那么这样达到一个改善睡眠的这个作用啊，这个很多医院都有这个设备。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经颅直流电、经颅交流电啊，还有光电生物这些电啊，来甚至有音乐疗法来调节大脑皮层的这个兴奋度。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就是让大脑皮层啊它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睡醒的一个调节规律啊，这是这么理解。 嗯， 这物理治疗是它有个优点呢就是安全，第二个呢它也帮助你恢复正常的生理节律，所以呢物理治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干预手段。那么还有呢就是生物反馈， 嗯， 生物反馈治疗呢就是通过你自身啊来调整放松， 嗯， 最后达到一个完全放松进入睡眠状态， 嗯， 那么现在呢像咱们传统的有些针灸治疗啊这个放松训练，你比如说呼吸吐纳法， 嗯， 他的睡前的话他就说用一个就是深呼吸或者吸气呼吸的这种调整呼吸的频率， 嗯， 来达到一个完全放松， 嗯， 最后进入睡眠状态，对一些人很有帮助。 哦， 那么另外呢就是冥想， 嗯， 啊，睡前冥想完了以后作为身体肌肉的一个扫描放松， 嗯， 啊，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做这个身体肌肉的局部的扫描放松呢，有利于啊身体放松以后进入一个睡眠状态。 嗯 嗯，所以呢这个非药物治疗是总有一款你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嗯， 那么还有就是另外就是药物治疗啊。那么药物治疗呢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抵抗啊，在我的临床当中我就发现呢就是很多 我们的失眠患者呢，失眠了很长时间，很痛苦，但是他是非常抗拒吃药物治疗。 嗯， 那就目前来说，药物治疗呢，还是它的疗效和它的使用呢，还是占了百分之，就是说，很大的比例的话，还是需要药物来帮助干预。 嗯， 那怎么用药？怎么科学的用药？啊，用了以后，让它药物的让我们的失眠患者从药物使用当中最大的获益，避免呢，就说，啊，你因为长期失眠导致的对身体的继发的伤害，要选权衡这个利弊关系，所以在选择药物上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嗯， 那现在呢，我有普遍的一些患者的话，对于药物治疗这方面的话，他们有很多困惑啊，到底这个哪些药物是安全的呀？这个药物治疗能用多长时间呢？或者是我该怎么样的，就是说，减药啊、停药啊这些方面，他都有些这个疑问啊。首先来说呢，现在药物治疗呢还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解决睡眠问题的一个方法啊。那么怎么样用药安全呢？现在的药物呢主要有这么四大类啊。一类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非苯二氮卓的药物啊，它呢像斯洛斯啊，那个左匹克隆啊、右左匹克隆啊这一大类的是这个非苯二氮卓的药物。那么他们就是精准的，他就说有些避免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啊。那么药物的成瘾性和依赖啊这方面都比较影响比较低啊。那么这个药物呢，一般来说的是按需服用。那就是说我今天有睡眠不好，我今天就吃；明天我睡眠改善了，我就不吃。那么大家就说可以按需来使用。那么这是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苯二氮卓类的镇静催眠药啊，像劳拉西泮呐、阿普唑仑呐、埃斯唑仑呐，还有氯硝西泮啊，这些都属于苯二氮卓的药物。它们的这个种类很多，有的是短效的、中效的和长效的，它作用时间不一样啊。那么哪些人适合用这一类呢？那就是针对伴有焦虑的，或者是这种有些有焦虑症状的人或者抑郁症状的人的话，用苯二氮卓的药呢，它可能有一定的抗焦虑作用，所以呢，它用了起来的话，它的效果就很好，而且起效也比较快。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呢，一般来说治疗两周要评估，然后再看看是否需要减药或者是换药。那么这一类药物一定要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啊，这是一种这个用药方法。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啊，就是模拟褪黑素来发挥那个褪黑素样的作用，但是呢，它也不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那么这种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呢，现在咱们国内也有这些药物啊，所以呢是一个补充，它的疗效呢也不错。还有第四种呢，就是具有镇静作用的啊，这些抗癫痫药啊，或者是抗抑郁药啊，还有呢有一部分呢就是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我可能用到一些具有镇静作用的精神类的药物。那么这个呢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所以呢这个药物的应用的武器也很多。那么还有一些新的那个治疗作用靶点的啊，这些镇静催眠药也在中国的话上市啊，或者是逐渐在开展一些新的临床药物这个临床研究。所以呢治疗失眠的药物以后呢是疗效越来越好，安全性越来越高，总体来说是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大家呢就是对这个药物要合理的就是说去正确的看待药物的问题。至于说药物成瘾和安全的问题吧，我觉得这个镇静催眠药的成瘾的话题一直是一个病人，我们认为如果你是个慢性失眠患者啊，你长期失眠，你要是小剂量的用一些改善那个睡眠的药物，小剂量的用一用，并不是说今天用一片，明天用两片，后天要用更大的剂量，甚至不择手段的去用这些药物，那是药物成瘾和依赖。那么有些低剂量的用，那我们就认为它跟你得了一个慢性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那么这些病你都要长期用药，那么那这种情况下的长期用它不叫药物依赖和成瘾。 所以的话药物成瘾和依赖的话，就说有一些大概占15%的这些慢性失眠的患者，他可能是长期低剂量的使用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所以的话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请专业的睡眠医生来去给你去指导使用。 像 对， 像我们现在市面上不是就是年轻人哈，有的时候睡不着可能会吃一些什么褪黑素啊这种东西哈，所以这个怎么样科学的使用这些药物呢？ 本身的褪黑素呢，就是说正常的人的话，他到晚上9点钟开始分泌，到早上7点钟就是基本上就停止分泌啊。所以凌晨的话1-2点钟是达到高峰的。那么褪黑素是有助于诱导睡眠。那么我们年轻人偶然失眠用一用，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呢，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本身自己有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如果你长期靠外源性的补充的话，他自我分泌的能力就受到了。就用尽非退嘛， 对， 你要自己，你老有外界的补充，你自己就不分泌，那么反而让你分泌褪黑素减少，那么这个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利的。所以呢，褪黑素不是作为一个失眠的一个长期治疗的药物。那么对于老年人，他老年蜕变了嘛，退化了，他哪一个机能都有退化，那么他褪黑素分泌也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补充一点褪黑素，诱导他睡眠。确实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任何事物的话它有它的双面性。 那我们刚才跟詹主任聊了许多这个药物治疗睡眠障碍的一些手段哈，我们也希望詹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说这些药物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遵照医生的方法去用药还是可以缓解一些睡眠障碍的，但是有的患者可能他对这个药物有一些抗拒的心理，所以说詹主任再给我们聊一聊，就是说咱们怎么能克服一下这个心理哈，让这个患者能够尽快的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对，实际上呢这个失眠呢它有时候啊它就相当于感冒了，发烧了，你吃点退烧药让它恢复正常体温，或者是你今天解决睡觉问题，它可能这个问题过去了，它也许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呢安眠药呢实际上那个我觉得啊，就是说病人的话不要过分的怕安眠药。我遇到一些患者，他千里迢迢来找我看病，最后呢我也跟他给了一些治疗方案，结果呢他过2周他再来找我，他说詹主任你没有解决我的睡眠问题。后来我再一看，我说我给你开的3种这个药的话你都吃了没有，我首先问的就是你是不是按我的要求吃药。那很多患者他可能就是他说别人让我家里人说这千万别吃， 不能吃安眠药， 他身边的很多的声音，要是一吃就成瘾了，他就把吃一次药就认为就跟成瘾挂钩了，所以他就非常抵触吃那个镇静催眠药。那我就对这一内容我就说你回去按我的方法去吃，先解决睡眠问题，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不吃该不吃药了，那我来帮你解决这个后续的问题，这样的话你就这个不能因为这种阻抗啊， 对， 来这个延迟了治疗这个失眠的这个时机。 对，就是还是不要有这种过分恐惧的心理，就是说先要和医生沟通好，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了啊，不要说一听安眠药，我不吃我不吃啊，有这种抗药的这个心理。 对对对，这种所以说我们对这些病人来说，他比其他的这个疾病的治疗的医生的难度会面临的 更大 一点。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说一听安眠药，我不能吃安眠药，其实科学的用药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先科普了一些睡眠障碍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您以后能常来我们的节目，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咱们来交流一些关于睡眠问题了。 好嘞，我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啊，我也希望今后有机会的话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睡眠的相关的大家的疑惑。 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5:30。最后呢要提醒您的是，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家住在运河边。